静的空间，太繁忙的工作会使你暂时失去清晰的思路。车窗外的阳光在这个时候显得格外耀眼。忙过一个上午，注意要及时补充体能哦。北京时间12点整，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拒绝截肢，拒绝手术。北京中研中医院特色专科采用纯中医专业治疗脉管炎、糖尿病足、动脉闭塞硬化症。北京市医保农合定点单位，地址北京市房山良乡长虹东路18号，专家热线0106938877。 2.4亿保养补贴盛宴，只为奥迪车主开席，专享尊享保养套餐，现已全部上线，火爆阵领中。Q5 单次保养低至713元 ，A6L 保养低至717元，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73788886。 畅快的泼酒大战，嗨爆的 DJ 音乐，璀璨的灯光盛宴。9月15至17日，房山长阳莱恩堡葡萄酒嘉年华，让您换种方式体验葡萄酒的魅力所在。咨询热线0108036-0997，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959资讯快报。 近年来，涿州市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抢抓协同发展和雄安新区规划建设重大历史机遇，确立了建设经济文化生态名城、协同发展功能新区的奋斗目标，大力实施协同发展、创新驱动、产业振兴、环境支撑四大主体战略，狠抓项目落地，积极培育竞争优势，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撸起袖子加油干，奋力书写改革发展新的辉煌篇章。今年涿州市共筛选确定投资1元以上的重大产业项目43个，省市重点项目共16个，京能热电联产、301医院、涿州培训保障基地等6个续建项目正在加快建设。此外，新华网智慧云、新华联集团拒马河古镇等10余个项目已签约，居然之家020电子商务智能流通基地、复原木业公司涿州总部等25个前期项目已达成合作共识。在狠抓项目建设的同时，重点打造了创新平台。此外，由中国科协主导的中国科技成果转化云中心等一批创新平台和载体也已经落地。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全市干部职工做到牢记3个用心，坚持4个用力，守住廉洁底线，实干实政，决战决胜，以强烈的使命担当和最佳的工作状态，不断推动涿州各项工作全面提升、全面突破，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19大胜利召开。9月13日，河北省召开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电视电话会，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志前、市政协副主席李鹤群在本市分会场收听收看。电视电话会议结束后，王志前对全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提出要求，他要求各相关部门负责人要保持清醒头脑，工作上要底码清楚、思路清晰，充分认清形势，进一步增强改善空气质量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开展大气污染防治秋冬季攻坚行动作为一项政治任务，认真履行属地管理责任、行业管理责任和主体管理责任，确保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取得明显成效。9月12日， 涿州市组织收看保定市学习贯彻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实施意见电视电话会，副市长李庆林在分会场收看。电视电话会后，李庆林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实施意见对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性，准确把握重点，加强组织学习，深入宣传贯彻，要结合本部门工作实际，制定相关配套措施，确保把实施意见各项要求落到实处。我是赵珊珊，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让城市更文明，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山脚下是我美丽的故乡，当我离开他的时候，就像那哈密瓜断了瓜芽，白杨树下当我与他分别，就像那独单牵挂在江上，花样断了，哈密瓜依然香甜，即使回来不到，还会再想。

like them like we. 九，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从2008年起，国际社会在每年的9月15号举办国际民主日活动，通过庆祝和纪念这一国际日来提高公众对民主的认识。今天是9月15号国际民主日，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E 级车为中国市场专属定制，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致敬社会中坚力量，智者大成。详情敬请莅临立新行北京花香桥店，或致电0105798-6666。 畅快的泼酒大战，嗨爆的 DJ 音乐，璀璨的灯光盛宴。9月15至17日，房山长阳莱恩堡葡萄酒嘉年华，让您换种方式体验葡萄酒的魅力所在。咨询热线010-8036-0997。 范阳古郡，幽咽一方，长桥通衢，双塔高琴，去马河畔，杨柳依依，楼桑庙前，桃花如雨。第一周里，五里画廊通市货，范阳路上，千家灯火满城辉。您现在的位置是经济圣地德信涿州，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涿州之声，涿州之声。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熄了枪声倒坐的包场，工作了一整天，只喝了一碗冷汤。嗯哦，只有爱让人心情舒畅。嗯哦，爱让人心直高昂。想做下降，电视播吸烟对怀孕的影响，是谁在失落嚷嚷、日子像是道回墙，骂他也没有回响。呀呀呀呀呀呀，女友与假痴情的恋情终于曝光。 窗，演出时那对侧面在现场，十八台热情奔放，日子像是道回墙，骂他也没有回响，好像越不想怎样就越是怎样，忘了关那扇门那扇窗，电光是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吧，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像极了枪声大作的爆炸，工作了一整天只喝了一碗冷汤， 望着月亮，送你美丽的衣裳，看你对镜贴花黄，这夜色太紧张，时间太漫长，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都怪这夜色撩人的风光，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都怪这夜色撩人的风光，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弹得太凄凉，哦，

走吧，爱我你不会看走眼，多谢老天爷你是公平的，这样小人物的心愿距离那么远，你还是听得见，哦哦，多谢老天爷把你给了我，我的爱胜过全世界，不如就这样跟我走吧，爱我你不会看走眼，多谢老天爷你是公平的，这样小人物的心愿距离那么远，你还是听得见，皇天在上情书我只说，天天辛苦为了什么，命运之神也高抬贵手，不要忘了我，拜托， 我的软弱才可以不遮掩，少了你在我身边，再大的风险我也看不见，你总是无缘无忧的包容我犯下的错，我又曾经给过什么爱亏欠你那么多，你可以不说话，但请别把爱放下，我无法想象在相爱过之后回头却只见到万里黄沙，你可以不回答，但请别把真心扔下，拆不得这份爱已到了面临危在旦夕的挣扎，我怎能了无牵挂，有回忆当作惩罚，你伤心我会快乐吗，你知道吗，我的爱只是不善表达，你怎能了无牵挂，将真心完全抹杀，那只是一时气话对吧，饶了我吧，曾经沧海不可能瞬间融化，说话，但请别把爱放下，我无法想象在相爱过之后回头却只见到万里黄沙，你可以不回答，但请别把真心扔下，拆不得这份爱已到了面临危在旦夕的挣扎，我怎能了无牵挂，有回忆当作惩罚，你伤心我会快乐吗，你知道吗，我的爱只是不想表达，你怎能了无牵挂，将真心完全抹杀，那